看玻璃，看玻璃，当天的气那样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影视剧花园， 朋友们，今天节目当中呢，我们给您安排的是电影《铁道游击队》的录音剪辑，请大家欣赏。 1939年，日寇占领下的山东枣庄，阴森恐怖，饥寒交迫，人民到处自发地和鬼子进行斗争。为了组织抗日力量，刘洪受鲁南军区派遣，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来到了这里王强家。 谁呀？ 我，快开门。 哎，老王，你回来了，没想到吧？ 怎么样？谈谈这情况吧。 现在鬼子呀，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，修了兵营，造了碉堡，特务队到处抓人，爬车也不容易了，大伙儿凑在一块儿，愁眉苦脸的。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。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，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，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，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，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。 这太好了，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。老洪，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，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，哎，这心里真不是滋味。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，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，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。 是啊，要不是为了任务，谁愿干这个呢？ 推门进来的是鲁汉和彭亮，他们到火车上扒煤，被鬼子追捕，刚刚逃脱回来。 老王，你看谁回来了？ 鲁汉，洪哥， 老洪， 你回来了。 鲁汉拿下刘洪别在腰间的手枪。 洪哥，活不了了，今天又被逮去一个，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，他来了。给我一支枪吧，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，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。 是啊，老洪，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。 对，是要想办法，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，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。 洪哥，山里能给咱几支枪吗？ 不，咱们自己搞，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。不要紧，有老王在车站干活，还怕搞不到武器吗？对不对？ 来，咱们坐下聊吧。 刘洪他们研究的结果，决定让王强在车站侦查，一有机会立即动手。 快点装啊！ 现在王强正在车站旁边的国际洋行门前指挥装车。 哎，你快快点，快！ 他看到这次洋行大掌柜山口司令亲自到现场查看，估计车上装的不是一般物资。 山口司令，你早啊。 哎，王头，你早。 你早。 王强等鬼子走了，扛起一个稻草捆，只觉得沉甸甸硬邦邦的，当放进铁棚车的时候， 趁着没人，他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枪。车皮装好了，货运员关上了铁门。 黄头，哎，推到二古道，跟今天晚上9点票车挂走啊。 好嘞。 王强决定把这一重要情况立即告诉刘红。王强提供的情报，刘红他们制定了夺枪计划。当天晚上，他们隐蔽在三库桥下，听到火车从远处开来，他们迅速散开。蹲在树丛中的刘红虎视眈眈地盯着不断飞驰过去的一节节车厢，一辆，两辆，三辆，再后面就是铁篷车了。他猛地窜上路基，飞也似的奔去。他纵身跳上紧邻的客车厢，迅速走向铁篷车。他用10个手指紧紧地钳住坚硬的铁棱，脚尖踩着窄窄的列车横棱，艰难地移向铁棚。刘红终于抓住了门把，腾出右手，用老虎钳打开了铁门。他钻进车厢，把一捆一捆的武器迅速地扔出车外。王强他们迅速拾起武器转移回去。刘红他们血洗洋行，杀掉了大掌柜山口司令。鬼子大批出动，到处抓人。说也奇怪，正当村子被鬼子闹得鸡犬不宁的时候，有一家刚刚开张的炭厂这时却热闹非常。 110，110。 炭厂门口，棚量过秤，卤旱铲煤，有推车的，挑担的，还有看热闹的，来来往往，进进出出，好一派生意兴隆景象。 114，鬼子来了。 岗村带着狼狗和士兵走进了院子，但炭厂的人并不在意。 掌柜的，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。 是啊，多亏乡亲们照顾。 伙计鲁汉和头戴礼帽、身穿长衫的刘红还是那样谈笑风生。 太君， 王强微笑着走到岗村面前。 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，有请到里边喝酒吧，咪西咪西。 爷 好。 岗村周围看了一下，没有发现破绽，就失望地走了。人们又照样忙了起来，小坡还高兴地弹起了土琵琶。这时候大门口走进了一个目光炯炯的农民打扮的人，刘红的老战友李正同志。 120， 恭喜恭喜，新开张啊。好说好说，请里边歇。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。 没什么，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。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，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，这是山里的命令。 刘红接过李正手中的信。 兹任命刘红、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，李正为政治委员。 现在由政委讲话。 同志们，从今天起，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、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。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。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，由小林敬义指挥，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。他们要用烧光、杀光、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。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，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，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，粉碎敌人的阴谋。 李先生， 鲁汉拿着酒瓶走进李正， 讲道理我们不会，讲打鬼子咱哥们儿都是说一波，反正你给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，不用多说了，来喝一杯。 哎，不，我喝够了， 一杯算什么？我先喝。 好。 李正痛饮一杯。 好， 你们看，李先生真痛快，够朋友。没说的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。 李先生，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？ 怎么打啊？有懂得给我去，再干掉他几个门岗，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。 不， 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，这样打不但打不成敌人，反而容易暴露自己。咱们要打，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。 要害？ 对，在两条线上打。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，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，让他们动弹不了。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。 你想的倒不错呀，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。 这个大队长你谈。 政委是根据司令部的命令，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，把队伍拉出去，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，狠狠地打他一下。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给拉出去？这 老洪啊，咱们探厂刚开起来，买卖不错嘛，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，也吃到咸鱼炖豆腐。 哎，那刚没有拉枪， 我就不顾了。 你 想 想， 小 妮子怎么办？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？ 这不丢脸吗？ 我跟你讲，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？还有点组织性、纪律性没有？ 咱们是什么？ 咱们是部队。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， 回家抱孩子去，没谁来强迫你们。 对，现在咱们是部队了。老黄，你先别发火，我们大伙儿听你的，你说吧。 大伙儿听政委的。 鬼子查户口来了。 怎么 冲啊？ 走啊， 让路，放下。 鲁汉拔出手枪就往外冲，王强一把拦住，小坡连忙把手枪藏在炭堆里，随手操起土琵琶弹了起来。李正假装在算账。 哎，馆长先生， 啊， 我该分多少啊？ 同量分到2.5块。 好， 哎，马上喝你的了。 行啊， 杜伙计， 啊，你得扣7.9毛钱呢，还剩1.7块。 怎么，刚开张扣9钱，这么瓜皮啊？ 哎，等一会儿，分账。太君查户口来了。 岗村检查每个人的良民证。当检查到李正的时候，他怀疑地看了很久，上下打量着。 李正，管账先生。 什么管账先生？就叫他扣酒钱。 开入。 同志们，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，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，很被动。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，咱们应该马上转移，撤出枣庄。 果不出政委所料，狡猾的敌人从特务那里知道了探场的秘密，现在他们层层包围探场，企图把游击队一网打尽。 赶快出来，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。 部队，马大部队， 让鬼子去折腾吧，我们的游击队正乘着月色在安全转移。 政委，鬼子扑空了。 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，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。 人家是山里来的，这还用说吗？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。 是啊， 是不是就赶今晚他的路西去？ 对，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。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？ 是，她铁路上很熟悉，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，被鬼子给杀害了，那儿是我们很可靠的联络点。 自己人来了，方林嫂和女儿小凤热情地把大家伙迎到屋里。 方林嫂，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，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。 那好啊，坐吧坐吧坐着。 给我们弄点水来啊。 哎，坐吧。凤儿，好好跟叔叔玩，别闹啊。来。哎呀， 我有这么个想法，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，你们看怎么样？ 票车不好打呀，鬼子戒备得很严， 打他一下，我看长短枪能搞他十几只。 就怕不好搞。 怕什么呢？干就干吧。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，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，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，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，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。更主要的是，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，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。 对，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。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。 大队长，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？ 刘红点了点头。 哎， 经过方林嫂的侦查，打票车的计划就这样定下来了。这一天，王强、鲁汉、小坡和另外三个队员化妆以后上了票车。一副商人打扮的王强拿着酒瓶，滴着烧鸡，笑容满面走到昏昏欲睡的鬼子押车小队长对面的座位上。 台球上睡得吗？是吧？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？ 我的探厂的干活。 哪边？ 临城枣庄，我的买卖通通有。 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。 小小的太真发财大大的。 哎，赵总，赵总。 太君，米西米西，要西，米西米西。 早已馋得淌口水的鬼子，接过酒和烧鸡，贪婪地吃着喝着，不一会儿就被王强灌醉了。在另外几个车厢里，游击队员正在给鬼子变魔术、弹琵琶，麻痹鬼子。鬼子尽情地吃啊、喝呀、玩啊，十分开心。可他们哪里知道，他们的死期就要到了。事先埋伏着的刘洪、彭亮跳上车头，打死了日本司机。彭亮控制了车头。刘洪拿着手枪站在车头上。彭亮听到刘洪鸣枪的信号，急忙刹车。意外停车引起了鬼子的注意，鬼子小队长把脑袋伸出窗外观察情况，还没等他把脑袋缩回来，王强举起的酒瓶也狠狠地砸在他的头上。当另一鬼子探身车外，游击队员突然落下了玻璃，鬼子卡在窗子上，进也进不来，出也出不去。变戏法的队员和鬼子抱在一起厮打，一个游击队员端起鬼子的刺刀向敌人刺去，小坡随手举起土琵琶向敌人打去。鲁汉早就憋不住了，抡起那还没喝光的酒瓶狠狠地砸在鬼子的脑袋上。在前面负责接应的李正带领的队员已经跳上了车。这场特殊战斗就这样胜利结束了，押车的鬼子全部被歼。受惊的旅客还没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只见李正兴奋地站在车头上向他们宣布： 同胞们，我们是八路军，我们打跳车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，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，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。现在掩护大家，赶快分散。 鬼子赶到现场，目睹被我袭击的票车内一片凌乱，岗村非常惶恐。 部队长，我没有尽到责任。 这时候，小林看到地上一顶游击队故意扔下的草帽，上面写着“八路军”三个大字。岗村捡起来递给了他，小林久久地看着，似有所悟。 这不是你的过失，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。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，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。 是。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，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，要他们配合行动，明白？ 是。 正当鬼子穷于应付、焦头烂额的时候，游击队正兴高采烈地行进在转移路上。 政委，鬼子又扑空了。 那还用说， 乡亲 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。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，啊一根呀，我们花棍呀，一条心呐、啊，孟大嫂 选 那么金参军呐、啊，孟大哥那么参加了八路军，孟大嫂那么参加了保险军，我苦有苦，哎呦哎呦，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，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， 好吧，你们休息，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， 好。原地休息。 刘红带着小坡爬上土丘，来到了湖边。夕阳斜照在平静的湖面上，波光粼粼，一望无际。 这真是个好地方。 队长，怎么了？ 注意敌人。 刘红负伤了，奇怪，这枪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的呢？原来是不抗日专反共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湖边远处打来的冷枪。 政委，你带人向南，我带一分队上去。一分队，听我的。 游击队义愤填膺，奋起反击。蒋匪军慌忙逃跑，在方林嫂家养伤的大队长刘红，由于方林嫂精心护理，伤势好转很快。今天李正、王强带着小坡来找刘红开会，方林嫂坐在庄头的一棵大树旁，一面纳鞋底儿，一面望风。突然庄外路上有两个叫花子打扮的人推着一辆小车过来了，方林嫂机警地注视着他们，这是些什么人呢？得赶快报告这个可疑情况。方林嫂刚转身离开，坐在车上的那个叫花子岗村向后面一招手，一群便衣就冲过来。方林嫂迎面碰上了刘红、王强、李正他们，冲出院子。 不行不行，出门已经来不及了，跳墙走吧。 刘红拉住方林嫂，并交给她一颗手榴弹。 你去接住分局长，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。 啊， 哎，小心。 我知道。 刘红、李正他们翻过一道道墙头，终于冲出了庄子。 政委，你去庄南，我去庄北，咱们分头集合队伍，从南北夹击消灭他。好，大队副跟你，小副跟我，走。 方林嫂怎样了呢？当他爬过第一道墙，前面来了几个特务，他躲在一排高粱街后面，仇视地盯着他们。 亲眼看见三个人进去，一直就没出来，准是在开会。这一下叫他们一个也跑不了。 好，刘红、李正带来队伍把鬼子包围了，敌人死伤一片。岗村一看势头不对，带着特务急忙冲出屋子。特务被打死了，他只身跳墙逃跑，刘红紧紧追着。方林嫂从树后闪出来，一把揪住岗村的破棉袄不放，岗村紧急中甩掉衣服逃跑。这时候刘红赶上， 手榴弹， 方林嫂扔出手榴弹砸向奔逃的岗村，怎么搞的，手榴弹没响。刘红急忙举枪，可惜子弹已经打光了。他们愤愤地看着岗村逃跑了。刘红拾起那颗手榴弹， 你没拉弦儿，当然不会响了。 鬼子偷袭吃了大亏，疯狂进行报复。岗村带领马队来到村子放火，浓烟滚滚，大火冲天，顷刻村庄化为灰烬。目睹如此惨状，鲁汉实在憋不住了。 队长，我们得给鬼子拼了，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？ 去把长枪队拉过来，占领湖边小高地， 打。 好。 就这样，游击队和敌人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激战。大批敌人冲上来了，王强看到形势对我不利。 老胡，不能这样打呀，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。 不要紧，咱们的地形有利，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。 鬼子又冲上来了。 郑伟回来没有？ 他去回山岛，还没回来呢。 赶快去找。 是。 打！ 在大队长刘红带领下，队员们勇猛杀敌，虽然消灭了一些鬼子，但鲁汉却英勇牺牲了。而且上来的敌人越来越多，局势对我越来越险恶。幸亏政委赶来了。 老胡，咱们不能这样硬拼，快撤，再不撤咱们就要被包围了，咱们应该马上撤到微山岛去。 我的好政委，鲁汉牺牲了。 鬼子越来越近了，刘红端起机枪要冲。 打！ 李正起身制止，不料自己胸口中了子 弹。班长，政委负伤了。 李正奋力坐起。 快撤，这是党的命令。 撤！队伍刚刚撤走，敌人的炮弹便在空阵地上爆炸了。微山湖边，湖水哗哗地冲击堤岸，可是我们大队长的心里比湖水还不平静。 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啊。 他痛苦地走到李正的卧床跟前。 政委，你给我处分吧。 李正温和地看着，丝毫没有责备的意思。他慢慢地掏出香烟递给刘红。 抽烟吧。 可是政委越是这样，大队长越是感到心里难。 政委，我们暂时分开了，等我伤养好了，马上就回来。 刘红十分感情地拥抱躺在担架上的李正。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，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，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。我相信你会掌握的。 政委， 你安心养伤吧。 小船载着李正徐徐远去。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，小林敬一召集鬼子军官进行训话。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。 万岁！万岁！ 为了配合行动，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，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，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。 真是白日做梦。现在刘洪正带领着队员们加紧训练八车射击呢。他们把马车当火车，瞄准挂在树上的葫芦，弹无虚发。 好，同志们，练得很好，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。 队长，有任务吗？ 大伙想趴车都想得头疼了。同志们，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，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，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。好。 刘洪、彭亮、小坡几个人穿着鬼子服装来到了临城车站。车站上，日军家属正在欢送部队出征，鬼子兵开始整队进站了。只见刘洪他们向列车昂首走来，迎面碰上了一个鬼子岗哨，没容他来得及辨认来人是谁，一个队员就窜上去把他扑倒掐死。刘洪、彭亮跳上车头，把日本司机压到了一边，彭亮坐到了司机的座位上。值班员走到鬼子站长面前。 站长， 啊， 车快开了吧？ 等南边的车开过了再开好了。 哦。 火车快开了，小坡密切地注意车头的信号。只见值班员摇了三下绿色信号灯。彭亮见信号，忙向刘洪一招手，刘洪立即向窗外挥手。小坡赶紧向远处的扳道员吹口哨。扳道员立即扳了闸，道子合拢，机车开始前进。鬼子站长急坏，只见他在一片胡吹乱奏的军乐声中挥臂顿足，气急败坏，不知所措。等鬼子明白过来，忙向火车去向开枪，可是列车已经开远了，打枪已无济于事。列车风驰电掣，刘洪、小郭守在车头上严密监视敌人，彭亮驾驶机车目不转睛注视前方。远处一列火车对着他们飞速开来，刘洪、小坡迅速跳下机车，接着彭亮也跳下。两列火车越来越近，两车相撞，军火爆炸，烟火弥漫。列车连续被毁，使鬼子部队长小林敬一暴跳如雷。会议室内，岗村挨了小林一记响亮的耳光，其他军官静坐桌旁呆若木鸡。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，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。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，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 围剿魏相湖，扑灭飞虎队。 鬼子的步兵出动了，骑兵也出动了，湖边的军用汽船也推下水了。情况越来越严重了。刘洪、王强正在湖边查看情况，方林嫂从湖中回来报告：“ 老洪，大队夫，情况是这样，凌晨沙沟、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，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，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。 敌人一定是从东、南、北三面包围我们。”等战斗打响，消耗一些敌人以后，就从湖西水上突围。 对，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。 哎，东面鸭子头有片苇荡，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。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。 我去。 不，换一个人去吧。 老洪，我地面熟，方便些。 好，你去吧。 接着刘洪又派了另一个队员去湖西侦查情况。战斗还没打响，队员们正在休息。刘洪和王强在焦急地等待着侦查员的消息。 太阳快落山了，等去湖西的侦查员回来就突围， 不知道方林嫂到底怎么样了。 到底怎么样了呢？原来他正和湖边的一群逃难的乡亲等在渡口，可是湖边渡口已被鬼子把住了。 怎么办呢？回不去了。 方林嫂奔向一个坟地里，特务带着鬼子追捕来了。 刚才我看到他在这儿。说。 方林嫂藏在檐下草丛中，鬼子过来了，他掏出一颗手榴弹扔了出去。哎呀，不好，后面一个鬼子又偷偷窜上来了。方林嫂不幸被捕了。到湖西侦查的队员情况怎样呢？原来当鬼子决定围剿微山湖的时候，已经和蒋匪军秘密勾结，要他们配合行动。现在侦查员正好碰上了他们。 报告，前面发现一只小船。 开枪。 是。 侦查员手上受了伤，他赶紧划了回来报告情况。 队长，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，过不去了。 刘洪一惊，怎么办？东西两条路都没有希望了。他焦急地思索着。 他奶奶的，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。 妈，不抗日专反共，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。 队长，把这些拖不出去，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。 对， 跟鬼子拼了。 对对， 跟鬼子拼。 大家都在急切地等待队长的命令。只见刘洪嗖地拔出手枪，队员们也相继拔出手枪，他们准备和鬼子硬拼了。就在这严重的时刻，刘洪耳畔响起了政委临别的话：“ 老洪啊，在任何情况之下，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， 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。情况越紧急，就越需要沉着。我相信你会掌握的。 不行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。大德夫， 哟，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，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。 是。 哎，老洪， 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。 好啊。 正当游击队决定化妆突围的时候，岗村拿着一份电报，兴冲冲地向小林静一报告。 报告部队长，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，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，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。 岗村大尉，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，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，你要特别小心呐。 是，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。 游击队化妆日军出发了，在前面带队的是王强。 把机枪准备好。 突然前面山顶上出现一股敌人， 准备先动。 王强不慌不忙地一边向鬼子摇动太阳旗，一边用日语喊话。 哎， 鬼子认为是自己人，便向另一方向走了。游击队继续前进，队伍来到了湖边，他们趟水向对岸走去。苇荡里有几条小船迎面划来了，上面坐满岗村带领的鬼子兵。刘洪急速考虑了一下， 迎上去。 喂，哪条线路的？ 搜索敌人的。 あの敵捜索を知ってます。 巡捜官，你们他是什么部队？ 我们这叫东头巡守的。 岗村用手电照射着刘洪和王强，刘洪也用手电照射着对方。在电筒的光照下，刘洪看到岗村满脸怀疑的神情。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。 话音未落，游击队轻机枪的子弹雨点儿般泻向敌阵，队员们散步水中，一起猛打，敌人伏在船上还击。游击队的手榴弹在敌群爆炸，鬼子人倒船翻，尸飘满湖。岗村连同他的五运长久的破旗一起，也葬身于浩渺无边的湖水之中，得到了一个侵略者应有的下场。1945年，日寇宣告投降。现在游击队正在准备迎接政委商誉归来，小坡带着凤儿在采摘鲜花，凤儿跑到刘洪王强面前。 这朵花好看吗？ 好，等一下送给李正叔叔啊。 政委来喽，政委来喽，政委来喽。 只见李正和警卫员骑马奔来。队员们蜂拥迎上，把政委围了起来，刘洪和李正热烈拥抱。 恰好了，好了，同志们好。 凤儿挤到跟前，李正把她抱了起来。 叔叔，妈妈怎么还不来的？ 妈妈就要来的，咱们谈谈吧。好。 李正坐在石凳上， 队员们围着他。 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，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，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，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。 那就开始行动吧。 好。 刘洪、李正、王强分别上了马，带领队伍出发了。这时候，车站铁甲列车旁边，蒋匪军和鬼子小林静一又在无耻地进行勾结。 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，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。 好，其实来不及了，快。 好。 蒋匪军压着乡亲们向车站走去，方林嫂昂首走在最前面。刘洪、李正、王强这时候带着队伍在一个树林里准备行动。 我去对付蒋匪军，你把铁甲车接住，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，就这样走。 他们各自带着一些队员分头执行任务去了。 报告，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，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，马上枪决。 万分紧急的时刻，刘洪、小坡他们骑马飞奔而来。起初他们和一列疾驰的火车齐头并进，后来把火车也甩到后面去了。正当蒋匪军对着乡亲们举枪瞄准的时候，刘洪他们赶到了。随着游击队的一阵枪声，匪军大乱。李正带的队伍也赶到，匪军在山坡上留下尸体一片，其余狼狈溃退，游击队乘胜追击。刘洪终于找到了方林嫂，远处匪军官正骑马奔逃，哪能便宜了他呢？刘洪操起小坡手中的长枪，从容瞄准，匪军官应声坠下马来。狡猾的小林静一一看情况不妙，什么也顾不得了，赶紧钻进铁甲车南逃徐州。 快开80公里，快！ 这时候游击队刚刚赶到铁路边，王强向彭亮和其他队员下着命令， 快买炸药。哎，来不及了。 王强和彭亮冲向铁甲车，跳了上去。他们熟练地打开车厢之间的摘钩，自己随车而去。后半截列车慢了下来，车厢里的小林静一惊恐地看着窗外。 怎么回事？ 小林静一急忙下车观察，一看列车失去了机头，远处山岗解放军的旗帜到处可见，不禁大惊失色。 报告，飞虎队送来的通牒。 小林静一面无人色，冷汗直流。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，现在我不得不承认，阁下，我们是战败了，